的出现，再见丑小鸭，再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人类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 今天新鲜改变，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旧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，无所谓管它绝不绝弦，让鼻息再高一点，空气再新鲜，再简单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